关于流言，我装作无动于衷。直到所有的梦已破碎，才看见你的眼泪和后悔。我是多想再给你机会，多想问你究竟爱谁。既然爱难分是非，就别逃避，勇敢面对。给了他的心，你是否能够要得回？怎么忍心怪才会陷入感情漩涡？怎么忍心让你受折磨？是我给你自由过了火。如果你想飞，上从我背。是我原本给的就不够，你始终有千万种理由，我一直都跟随你的感受。让你疯，让你去放纵，以为你有天会感动。关于流言，我装作无动于衷。直到所有的梦已破碎，才看见你的眼泪和后悔。我是多想再给你机会，多想问你究竟爱谁。既然爱难分是非，就别逃避，勇敢面对。给了他的心，你是否能够要得回？怎么忍心怪你犯了错？是我给你自由过了火，让你更寂寞，才会陷入感情漩涡。怎么忍心让你受折磨？是我给你自由过了火。如果你想飞，上空我飞。 张信哲的《榜上歌》，别让爱情不开心，在歌名上呼应了别怕我伤心。而在歌曲的结构上，不论是叙事式的开始，重拍点题的衔接段落，还有酣畅淋漓又非常好听的副歌部分，都和这样一首《过火》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难能可贵的是，尽管两首歌曲相隔了23年，但是带给人的感动却是始终如一的。接下来的榜上歌环节，我们听到的是韩红《忠于自我》。这首歌呢，没有因为台前幕后的区分而埋没掉任何一个人的风格。我们可以听到韩红标志性的声音，优质的唱功，当然我们也可以明显听出林俊杰在创作上属于自己鲜明的个人特质。 听着别人劝说，跟着人潮流动，已经好久没做梦。我表面不忠，内心波动，没灵魂的人最穷。 如果只有一条路，世界谁想漫游？如果只有一种花，四季哪有看透？谁比我懂得我的心有怎样的烈火？我要关上耳朵再决定怎么活。最想我创作，不该只是复刻，渴望获得有性格。我对他诚实的多，但我享受突破，把沉淀当成对手，让脑海不停地转动，像辽阔的地球。一个人最可贵的成就是将不的自由，有选择的自由，人总会被感性给勒索，或被现实绑架，身不由己，最是寂寞。不管我在独处，最想我在快乐，有心之所。心在云里摩擦，又酸又麻， 之下，以为忘了自家，在耳里说话，叫我别烦心那些痛一把。半路上的我穿上围， 林俊杰共同带来《飞云之下》。中歌榜之榜单连连看，我们继续回到这样一首榜上歌，这是吴亦凡的《Like That》。 7 we go, ay, come on baby, give me some more, ay, put it on a show for show. Feel so good inside, I know just your style. Feel the start to rise, we can get it right though. I don't know if you ride or die, I don't know if you bout this life. I don't know if you trying to play, let me know if you trying to play. We can go, we can take new heights like this. We can get it on in the nights like thisTurn me up like a fire, heat me up, burn me up like a lighter. I'm about to throw away my money on you. I'm about to throw it all up. Tell me what you want and we going. Tell you anything you want, it's all us. I ain't never seen a girl like that. Tell me if you take a chance like that. Tell me spending all my cash like that. Keep on doing what I like that.Take a chance like that. Got me spending all my cash like that. Keep on doing what I like that. I don't know if you ride or die. I don't know if you bout this life. We can go, we can take new highs like this. We can get it all in the nights like this. Turn me up like a fire. Heat me up, burn me up like a lighter. 这是吴亦凡新专辑的第一波亮相主打 Like That。 时下最新潮的 Future Bass Trap 这些元素仍然是吴亦凡坚持的。在歌坛当中总会有角色转换，比方说歌手、演员或者是综艺节目的 Team Leader。 在中国有嘻哈当中呢，吴亦凡是明星制作人，小鬼是选手，而二人在中国榜目前是同榜竞技。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小鬼的 Good Night。 好久不见，

你不安的梦总是在沉睡中喧哗着，我知道每一天都想逃离黑夜，让我心事安慰也，你不愿面对的那一点，看见你的期待，也看见你的无奈，那一刻我才 中被锁在远远城外，到他伤的你是什么情怀，来不及防备就已被 除了本周榜上的《全是爱》这首歌之外，吴青峰和萧敬腾有过多次合作，而第一次的合作就是刚刚我们听到的这样一首《多希望你在》，收录在2008年的萧敬腾同名专辑。已经时间过去了10年，不论是从创作的感觉还是音色上，老萧都有了很大的不同。继续我们的榜单连连看，赖伟峰16年的专辑《最差不过是孤独》和多位才女搭档创作，而他的这样一首全新单曲《安》是拿到了现代诗人斐然写的这首诗所改编，诗并不像歌词那样考虑到主副歌的结构还有旋律的搭配，所以呢赖伟峰就将副歌部分用乌语气词带过，我们听到更有一些忧伤的美感。 什么那天你伸出的手我不懂怎么牵，安为什么那天没敢说的话还停留在嘴边，安给不起灿烂就各自孤单，谁红了双眼，安说不出晚安只好说再见，我一整夜未眠， 现在的我们该怎么永远安，有一些亏欠躲得起屋檐，却经不起雨点，安有一些遗憾经得起誓言，却经不起时间。 Thank you. 在现在的流行歌曲当中很少用到大段的语气词，但是每一首这样的歌都会让人印象深刻。除了榜上我们听到赖北风这样一首安，刚刚这首李健的风吹麦浪也是在副歌部分用到了咏叹的方法来表现，而李健也凭借这样一首歌获得了07年度中歌榜年度最佳作词人大奖。中歌榜榜单连连看，我们回到榜上歌分享到的是之前全中国强力首播这样一首李佳薇一样的事。 看似洒脱，其实心里还想挽留你的难过，也许跟我有点雷同，很多人都这么说，该放就放手，可是我们明明没犯错，还那么适合，都努力过，可惜时间谁也没放过，我更疑惑，独行缘分是否有用，才像你会乐观的淡淡的祝福了，这种溺爱现在看来却加倍疼痛，一样的我想找回热情，一样的你想保持冷静，你呀我呀都得全都可以，一样的话再说会介意，一样的爱从亲密变成回忆，对不起，一样的事不可能再继续， 原来最后的吻如此 太冰冷，你只能默认我要被割舍，眼看着你走了。如果这不是结局，如果我还爱你。 你的凌晨时分由我们来陪伴，中国歌曲排行榜的重播节目就到这里，感谢你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老公，我们周末要组织去放生。 放生？您可别去是杀生啊。